丽、李伟俊和二号 YYY 莹莹，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歌炫 Magic Hour， 歌炫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炫对你有感觉，最新一集你已经看了吗？我只能说，女嘉宾很美之外，男嘉宾呢就是我的理想型了。所以我很好奇，到底这个男嘉宾的理想型是怎么样的呢？会不会是在说我呢？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理想型呗。 五官端正， 气质很重要。 气质 OK， 这两个其实都还蛮外表一点的。OK， 这样你有没有喜欢的 idol 啊 ？Blackpink 是我唯一一个喜欢的偶像呀。 然后里面的谁 ？Rosé， 哇，人家是什么2025年最美女生，对不对？最美 idol， 这样是不是要欧美一点？ 那不用啦，就是来。 我们现在怕找不到 啊，对，就是差不多那个 type 就好了。 哦，好，可以 ，OK， 还有 我。是啊，是啊，我是 Rosé 啊，我长得跟他很像嘛，对不对？ 你是肉丝。对，那个巴松啊，肉丝啊，你的脸不会这样子的， 那个鸡丝肉丝的、那个、 啊，但还是很 QQ 这样子的啊。 Okay, 啊 OK， 我想问你，如果今天你问那个男生说你喜欢哪一位女歌手或者是偶像团体的话， uh-huh. 他刚刚答 Blackpink。对你来说有加分吗 ？Blackpink 啊，肯定有加分啊，因为四个女孩都很好看，很美呀、啊。而且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的话，那我肯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像 Blackpink 咯。 啊，没有，我跟你说，我认识你太多了，亲爱的。 什么？ 大家如果真的要取悦莹莹的话呢？假设今天单身啦 ，OK。 那个男的，你问他说，哎，你问我，假设我要来追你， 你是那个男生啊？嗨，李伟俊，你好啊、你在干嘛？一个人？ 我现在在听我一个很喜欢的女歌手的一个歌曲。 啊，谁？哪个女歌手啊？ 该不会跟你是一样吧？就是 哪一个啊？谁啊？ 邓紫棋啊！因为莹莹很喜欢邓紫棋， 所以你 这个应该会立刻加分吧？ 立刻加分。 对呀、啊，就遇到你很喜欢的女歌手，她也喜欢，就同一个 taste。 然后你又称赞我长得很像邓紫棋， 啊、 是不是？ 哎、 会呀、啊。其实 你明明 很会嘛，为什么就是没有女朋友？ 没有， 你很撩啊， 小姐。你要知道，单身的人私下都玩很凶。 你在说你自己玩很凶？ 没有，私下都回家照顾妈妈。 哦，这是一个好孩子，好孝顺呐、啊。 对，大家看我私生活的话，来到我 IG 伟俊20，我很敢 po 的。 什么东西 ？OK， 如果要看到这个勾炫对你有感觉的完整版的话，赶快去到勾炫的IG 或者是 Kristen 温阳的 IG 啦。所以今天变就来跟你说一下，仰慕一位 idol， 哎，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会来跟你分享？守住勾炫 ，Be on trend。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stro 艺人的万事 Alright 酷达达。想不想要看我们现场表演这首歌给你听啊？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2月7号下午2点钟呢。哎，有这个 Kristen 温阳，还有一众的 Astro 艺人呢，会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Main Concourse 和你迎接欢乐新年啦。当晚的7点钟呢 ，Kelly 凯欣和 Kristen 温阳，还有我 YY 莹莹呢，以及 Astro 艺人也会出现在这个 At Water Padaling Jaya 啦。活动现场呢，除了有这个游戏环节，派送丰富的新春周边产品之外呢，一众艺人们也会唱贺岁歌曲给你听哦，哈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到时见喽。 湖边、河边、海边，嚯！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你有没有喜欢的一位偶像啊？如果有的话，今天变变变就来跟你讨论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很喜欢的偶像，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哎，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你的样子和你仰慕的 idol 呢长得很相似，不一定要 100%， 但是看起来有一个60-70% 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哎，讲到这个，我有点生气。 为什么生气？ 我的前搭档之前讲他自己很像某个人， 不要 跟我说，全部人都很生气。 G 吗？那个 G， 他有讲他像 G 也像另外一个。OK， 我前搭档是谁？各位 啊 ，Mac 来啊 ，Mac 来明权嘛， okay, 对不对？ Okay. 那个很烦的 Mac 来。之前我跟他搭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在我们 off air 的时候，还会跟那些人同事算是调侃啊，这样。你们不觉得我很像那个 G 是谁 ？G Dragon 他的偶像。 OK， 他还说他自己像另外一个人，我是真的当下想要跟他翻脸。 谁？韩国的还是？ 说中文的， 说中文的， 但也是韩国团体出来的。 Jackson Wang， 对，他说他自己像王嘉啊。 一点都不像。 你知道那时候赖明权他就去弄了一个头发，是学王嘉尔的。 OK， 反正弄了过后就回来就跟我们幕后的摄影师啊、剪辑师说：“哎，讲真的，我讲真的，你们没有觉得我这个发型换了真的很像王嘉尔吗？”他认真的问我们，你知道吗？ 一点都不 不像好吗？你不要侮辱我的王嘉尔 ，excuse me。 所以我就觉得，你确实，如果你长得很像你的偶像，那 OK。可是如果你就像 Mac Lemmy 这样不要脸的话，我觉得会造成身边的人的困扰。 也是 OK 的，代表他有自信嘛，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来的。那等一下回来就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开心事吧。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reasure 的 Everything。Treasure 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30号在阿夏达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选边边边。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你有仰慕一位 idol 吗？如果有仰慕一位 idol 的话，你知道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的故事。 仰慕一位偶像最开心的事情是，很像如果你没有动力啊，还是没有心情啊，还是什么的话，你看你的偶像啊，你就会瞬间有精神，然后突然间为了他们有动力去做你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开心的事。 的确，我们的偶像呢，就是我们的开心果来的，我们的充电宝。看到他们之后呢，的确是没有那么的伤心了。比如说，像是听他们的歌曲，也是一个治愈的方式来的。 你知道我朋友追星追到一个程度是，我觉得哇哦，你真的把这个偶像团体视为你的人生的一个寄托，精神寄托。 OK， 真的是发生在上两个礼拜，一个我在新加坡工作的很好的朋友， okay. 他生日嘛，摩羯座， uh-huh. 然后我们就要庆祝他的28岁生日。 OK， 然后到了那个环节要吹蜡烛。我要吃蛋糕，他不是许愿嘛？ Okay. Uh-huh. 然后他就说前两个愿望可以讲出来，你知道他第一个讲说啊，祝大家什么身体健康，赚多多钱啊。 Okay, 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他把他最后一个可以2026年的愿望，他说希望 New Jeans 可以回归。我就真的爱粉呢、欸，真的是 Bunnies 哎、欸，就真的希望、 啊、 对，我们就立刻在餐厅大尖叫。他把他最宝贵的愿望说，他想希望那个 New Jeans 可以回归，然后希望他的公司呢怎样，因为他公司对他们怎么样嘛？ 因为 New Jeans 是他的精神寄托啊，所以没有他们的话，就等于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看，一个偶像团体真的在一个粉丝当中的地位是多大的，可以影响他的心情的好坏。那我们也感谢这些偶像团体，他们努力的工作， 是 努力的发一些专辑、一些作品，让我们这些粉丝们可以一直回味再回味哦。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多支持他们啦。等一下回来就跟你分享一些心酸的事情啊。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度假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班牛班， 深夜里你试过因为某些不美好的回忆而惊醒，有时还会翻来覆去睡不着吗？如果是，那你该听听歌手萧秉治的这番话。 你人生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互相的接住自己。 歌选和我 YY 莹莹想提醒你，有些遗憾不一定能圆满补回，但没关系，当你愿意和自己的不完美共处，有些事情反而变得没那么难了。要记得最圆满的和解是自己接住自己。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刘宇宁还有银河快递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变变变，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我太喜欢这位偶像了，所以我就困在这个回忆里面啊，和他相处啊，或者是他来马开演唱会的时候，我都有这些很开心的回忆的。那你有没有一个偶像呢，是让你非常的喜欢的那一个呢？如果有的话，你知道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得到了这个专辑签名，但是我的车被偷了，同时这个专辑也没有了。 啊，什么样的故事啊？竟然车被偷，专辑没。是你的真人故事吗？ 有啊，之前我有分享过啦，就是那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车是 park 在外面的，然后过后我那时做 assignment 大概做到10点多11点这样，我一出来的那一刻，我在找我的车，我的车怎么没有了？我从东跑到西，西跑到北都找不到我的车，这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车应该是被偷的。 OK， OK， 这个被偷了不伤心，我最伤心是那个专辑签名专辑啊。 OK， 被偷的原因是他把那个车这样撬开，还是你没有锁好门，还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我没有锁好门。 所以这个东西跟标题没有关。我们今天聊的是哦，你追偶像的变心酸的事情。 因为 你讲的这个是没有安全意识的那个变心酸的事，那你自己没有顾好 专辑那个签名也没有了。Uh-huh. 我是难得可以得到就是我以前喜欢 SHE 的、uh-huh. SHE 在这个专辑上面签名。我得到 Selina、Ella 还有 Hebe 的签名、uh-huh. 结果我车没有了，专辑也没有了。 OK， 这件事情是真的蛮悲哀一下的。 对呀、 啊，可是你自己没有把车锁好，小姐。 可能我有锁好，它是撬开的，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Uh-huh. 我不可能看回 CCTV， 没有 CCTV。 所以如果今天有机会，在这一生有机会的话，我们让 SHE 再跟你签多一次名，你可以吗？ 我 OK， 我可以、哎，我还是很喜欢他们的。 OK， 可能他们有一天回归。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我8月21号生日，许愿一下咯啊，用这个愿望许 一下。你上个圣诞节许愿要脑袋好像也没有实现哎、欸。 什么？那个是圣诞节许愿嘛？现在生日不一样。 所以圣诞节是真的需要脑袋啊。 要我们都要有进步的空间。 好了，祝你真的有一天可以找回 SHE 的那个专辑了，他们可以见到你。OK。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首就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派伟俊还有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选变。便便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变的话题就是跟你喜欢的偶像有关。你喜欢的偶像是谁呀、啊？会不会是 Blackpink， 又或者是SHE， 又或者是谁谁谁的？如果你有喜欢一位偶像的话，你知道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 我觉得仰慕一位偶像呢，就代表着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才华，还有他所有的作品。所以呢，如果他有好的作品，或者是他有好的消息呢，我会特别特别的开心。但是呢，心酸的事情就是我无法每一场的演唱会都去参加，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最心酸的事情了。 的确不是每一场呢都可以参加到，可能经济上的问题，又或者是撞到我工作的时间，所以就缺席了。 近期我真的特别有感觉，我觉得如果你有喜欢的偶像或者特别喜欢他们的歌曲，在有财力能力允许下，一定要去看他们演唱会。 是 像我有两个遗憾的事情，一个被弥补了、uh-huh. 其中一个是去年终于去到了 Blackpink 的那个演唱会、 okay. 因为近期不是有一个新闻说他们的 Deadline 的最后一场到最后那个 Jennie 哭了，在香港那里的，对对对对， 然后就有人怀疑会不会是他们最后一次合体、 oh, 很难讲、 oh, OK 这个是大家的推测、 okay. 但我会觉得至少我看过他们本团了， 没有遗憾了。 另外一个我最大的遗憾呢，就是 New Jeans、 啊， 因为他们之前好像也是可以一起合体， 有 没有，他们在某个好像香港是哪里、 okay. 也是有那个演出、 oh. 但那一次过后呢就经历了一堆风波、oh. 到现在就已经很难五个人回归了、 uh-huh. 算是我这一生中小小的遗憾。因为我以前就有报过说我一定要看到他们五个人的一个现场的演唱会，但感觉这件事情好像很难被完成，只能变成一个小遗憾。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喜欢的偶像他们有演唱会的话，你的经济能力允许就去看一看吧。 是、嗯、比如说演唱会啊，可以去支持一下，又或者是你的偶像有演电影的话也是可以去支持一下的嘛。现在要推荐你这部电影呢，是由戴立忍、柯震东还有王晶还有刘冠廷主演的奇幻动作电影《功夫》啦。喜欢看功夫的你呢，千万不要错过啦，因为故事就是讲述呢，三位呢在学功夫的过程中呢，慢慢发现500年前的江湖恩怨啊，他们以为功夫是正义，却意外发现背后藏着一个足以颠覆一切的惊天秘密啊！现在上到狗圈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功夫》的电影首映礼邀请节，详情条规浏览狗圈的 NY。《功夫》呢将会在2月16号就会上映了，守着狗圈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